攻读生命记第五章，美瑟召集了全以色列人，对他们说，请听我今日向你们耳中所宣示的法令和规则，务要学习遵行。上主我们的天主在何勒布与我们立了约，上主并不是与我们的祖先立了这约，而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上生存的众人。上主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的与你们谈过话，那时我站在上主和你们中间，给你们传达上主的话，因为你们一见火便害了怕，没有上到山上去。上主说，我是上主你的天主，我曾领你离开埃及地那为奴之家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或制造任何上天下地或地下水中所有各物的形象，你不可叩拜，也不可侍奉这样的偶像，因为我上主你的天主是祭邪的天主。对于恨我的人，我必在子孙身上追罚他们祖先的罪恶，直到第三代第四代。对于爱我守我诫命的人，我对他们施行仁慈，直到千代。你不可忘乎上主你天主的名，因为上主绝不放过忘乎他名的人。当照上主你的天主吩咐的，遵守安息日，奉为圣日。六天你当劳作，做你一切工作。第七天是上主你天主的安息日，你和你的子女、仆婢、牛驴，你所有的牲畜，以及住在你城内的外邦人，都不应做任何工作，好使你的仆婢能如你一样获得安息。你应记得，你在埃及地也曾做过奴隶，上主你的天主以大能的手和伸展的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。为此上主你的天主吩咐你守安息日，应照上主你的天主吩咐你的，孝敬你的父母，好使你能享高寿，并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土地内获享幸福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害你的近人，不可贪恋你近人的妻子，不可贪图你近人的房屋、田地、仆婢、牛驴，以及属于你近人的一切事物。这是上主在山上由火中由浓云黑暗里大声对你们会众所说的话，再没有加添什么，并将这些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了我。当山上火焰四射，你们听到由黑暗中发出来的声音时，你们各支派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到我跟前说，看，上主我们的天主使我们看见了他的荣耀和伟大，我们也听见了他由火中发出的声音。今日我们见了天主与人说话，而人还能生存。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冒死为这大火所吞灭？如果我们继续听上主我们天主的声音，我们必死无疑。因为凡有血肉的人，有谁如我们一样听到永生的天主由火中说话的声音而仍能生存呢？请你近前去聆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所说的一切， 然后你将上主我们的天主对你所说的话转告给我们，我们必听从，也必遵行。你们对我所说的话，上主听见了，遂对我说，我听见了这人民对你所说的话，他们所说的都对。唯愿他们常存这样的心思，敬畏我，遵守我的一切诫命，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享幸福。你去对他们说，你们回到你们的帐幕内去，但是你应留在我这里，我要将一切诫命、法令和规则训示你，你再教训他们，好叫他们在我赐给他们作为产业的地上遵行。所以你们应完全遵照上主你们的天主所吩咐你们的行事，不可偏右偏左，在一切事上只应履行上主你们的天主给你们指定的道路，好使你们在你们要去占领的地方得以生存、兴盛、长寿。